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 嗨，我是阿千啊，已经好耐冇讲鬼故啦。今日同大家讲嘅是一个关于写字楼嘅故事。阿欣最近换咗份工，是在写字楼入面的一间公司那里上班的。这栋写字楼一共有30多层。写字楼的电梯分布是这样的。1至18层属于低层，是搭左手边的电梯上楼。19层以上属于高层，是搭右手边的电梯上楼。这一日是阿欣第一日上班。阿欣间公司是在17楼的。所以他要搭1至18层的低层电梯上楼。在上班早高峰，阿欣跟着大队人马一起在这里等低层的电梯。低层电梯一共有4部lift，等的人非常之多。随着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了，四周围的人是这样就逼了入其中一部电梯。但是个个都是围着四面企的，中间还有大概可以企得落3、4个人的位置，就没有一个人踏入去。阿欣正想一脚插入部电梯的时候，入面的人将他拱了出来。 哎呀，靓女啊，你是不是新来的？这几部低层电梯啊，最中间是不可以企人的，你快出去啦，等下一步啦。 阿欣觉得好奇怪，但是人哋咁讲，咁佢就搭返出嚟啦。然后佢左右望咗一下，发现同佢一起上唔到电梯嘅仲有7、8个人。果然真係冇人搭入去企喺个 lift 中间㗎喎。等等下，隔篱又企满晒人。呢、这个时候又一部 lift 打开咗门。阿欣嗱嗱声数咗入去，搵个角落企定。果然啊，这部 lift 又是未搭满人，中间还跟着3、4个人的位置，后面的人就不上 lift 了。部电梯闩埋门之后就开始往上升了。阿欣全程都觉得好奇怪。回到公司之后，他想找人问一下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。就在他上洗手间的时候，听到入面有2个女仔在度吱吱浸浸。原来呢栋写字楼在2年前发生过一单命案的。当时在17楼有一位女职员，由于公司逼佢辞职，再加上佢屋企出咗啲事，佢谂唔开喺 last day 嘅嗰日晚黑好夜先至收工。然后就在电梯口对着的那条通道吊颈死了。据说他当时吊颈的那个位置是正对着这几部 lift 的。在他刚刚出事的那段时间，那个 lift 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。后来大家在搭低层的那几个 lift 的时候，都会刻意地留低中间的位置。阿欣听完之后恍然大悟啊。之后他每一次搭这几个电梯都会第一时间抢角落头那个位。这一日晚黑，阿欣因为要赶一份文件加班到晚黑11点几。他恶高头一睇，发现整间公司入面就剩返佢一个女仔啦。除咗佢之外，剩返喺度嘅就是那几个成日都通顶不回家的程序员。阿欣执拾好晒啲嘢之后，就行出公司諗住自己回家。在行出走廊的时候，佢諗起咗呢个电梯嘅事。但係冇计啦，电梯再恐怖佢都要回家㗎嘛。然后佢硬住头皮入咗电梯入面。佢喺度諗，当时出事的是18楼，他现在在17楼的嘛，入了电梯之后直接落1楼，那就没事了。 谂谂下，随住叮咁嘅一声，电梯门打开咗。佢望咗一下电梯嘅指示灯，竟然自己上咗18楼、啊。佢头先明明揿咗落楼噶嘛，点解会自己上咗去嘅呢？电梯门打开之后，阿欣就好惊咁，系咁揿嗰个关门掣，想将部电梯门关翻埋。就喺呢个时候，电梯门嗰度传嚟咗砰咁嘅一声，阿欣吓到成个人都扎咗起身。原嚟系有一个女仔喺18楼嗰度入电梯，然后俾阿欣不停咁揿嗰个闩门嘅掣。嗰个女仔就喺入嚟嘅时候俾电梯门夹咗一下，吓到阿欣即刻一直喺度揿嗰个开门掣。佢一边揿一边喺度讲：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唔系有心噶，我头先以为冇人，就揿咗关门啦。嗰个女仔着住一件白色衫，披头散发，成个精子咁。佢望咗阿欣一眼，就讲咗一句：哦，唔紧要。阿欣见到嗰个女仔好似好攰咁嘅样，就喺度谂佢应该系加班加到落晒型啊。佢就觉得嗰个女仔而家咁嘅精神状态，自己打的翻去都几危险噶、哦。然后佢就同嗰个女仔讲：不如我哋一齐打的翻去啊！我睇你个样子应该都好攰噶啦。嗰个女仔冇讲嘢，笑笑口咁望住阿欣。阿欣硬系觉得呢个女仔嘅眼神有啲怪怪地咁。然后佢唔敢再出声啦，企定定咁等住开门。过咗一阵，电梯嚟到咗1楼，喺1楼嘅通道前面摆住一张台，有个保安阿伯坐咗喺嗰度。阿欣行过去嘅时候，嗰、那个保安阿伯就同阿欣讲： 靓女啊，你做咩咁夜收工啊？登记下先好走啊！ 阿欣就觉得好奇怪啦，人哋来访先至登记啫，佢而家只不过系离开呢栋楼啫，咁都要登记啊？但系阿伯掘咗佢一眼，阿欣就冇办法啦，揸住支笔喺度写。写完之后，佢谂住叫嗰个女仔快啲一齐写，但系佢一拧转身，嗰、那个女仔就唔见咗啦。阿欣就喺度问阿伯。阿伯啊，我隔篱嗰个女仔呢？佢同我一齐落嚟嘅，你做咩唔叫佢登记啊？佢走咗嘅。阿伯一面疑惑咁望住阿欣： 你系咪有幻觉啊？你隔篱边处有人啫？我净系见到你一个啫嘛，快填表啦！填完表我翻屋企啦，夜啦，危险啊！ 阿欣听到阿伯呢番说话之后，成身喺度震紧，然后佢就喺度回忆头先遇到嗰个女仔嘅成个过程。首先系明明系要落楼嘅电梯，自己上咗18楼。电梯打开门之后，一开始系冇人嘅，后嚟有个人冲咗入嚟，仲俾道门冚咗。仲有就系、是。那个女仔全程是站在电梯正中间，平时没人够胆站的那个位置的。然后又披头散发，看不清楚个面。那个女仔条颈上面好像有一条痕的。阿欣越想就越觉得不对路，她吓到毛管都动晒。那个女仔唔会就系2年前喺18楼吊颈自杀嗰个系嘛？死啦！头先见到人哋咁攰，仲同人哋讲话要一齐搭的士添。咁一阵间唔会喺的士嗰度遇到佢系嘛？就喺呢个时候， 突然之间有个人敲咗佢一下，佢恶高头一睇，原嚟系一个后生少少嘅保安。 喂，靓女，你喺度做咩啊？仲唔走嘅？ 吓死我啦！冇啊，头先坐嗰张台嘅嗰个阿伯叫我填个登记表先走啊嘛，我登记完噶啦，走噶啦。 吓，登咩记啊？今晚得我一个保安值班啫、啊，我头先就出去食咗支烟，睇少一阵啫嘛。边鬼个叫你登记啊？ 吓、啊，咪就系坐喺嗰边嗰个位嘅嗰个阿伯咯。 嗰个位不嬲都唔坐人噶、啊，你系咪眼花啊？ 听到呢度，阿欣咩说话都唔想讲啦。佢揽住自己个袋，系咁就冲咗出去。佢气吓气喘咁跑到咗写字楼嘅的士落客区。佢由于走得太快，冇睇路，然后兜口兜面冚到前面嘅一个人。佢恶高头一睇，竟然就系头先喺电梯遇到嘅嗰个白色衫、披头散发嘅女仔。 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